欢迎来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呢？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恭喜你，因为今天要放的音乐超级好听的。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我就说声音纺织机的 best friend， 很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我的好朋友丁云海。Hello， 欢迎。 Hello， 光夏好，大家听到节目的朋友好。 云海说，今天我们一开始要先就要先讲一段话。 没有，我想说先聊聊天，因为我觉得现在蛮有意思的。我突然想讲，就是我刚刚进来电台的时候，这电台很棒，要量体温啊，消毒手。结果刚才一量，我37.8度，我说糟糕了，我进不来了。这个是因为我是从捷运走过来嘛，今天太阳超大， 满身大汗， 对，很热。然后有时候哦，我站一下，然后慢慢，哎，36.8度，顿时降一度，我就可以进来。 真太好了，我进来的时候是34度，有点太 chill 了。 对，所以我想说，就先聊一下，不急着放音乐，这样子。 好，今天我有先听看你准备音乐之后，我整个听一遍，然后忍不住又听了3-4遍，就是好像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想放这个 playlist， 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就把这份 playlist 送给大家，然后我已经放在我们的专页上面了，大家可以去看。 好，因为我觉得这些也蛮，我自己很喜欢这个 playlist， 我也觉得这次的就是选歌单的过程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觉得整个过程是很自然很舒服的一个找自己喜欢的歌的过程。那像今天早上我想跟光华讲，就是说早上因为我住在半山上嘛，那我们家有个很大的阳台，看到外面全是树林，那我们种的那个紫藤花都开了，然后一早就有很多那个蜜蜂跑过来，很大的哦，全身黑黑的那个蜜蜂，绕我就试着拍，就怎么都拍不到，因为我是用手机拍，就抓不到他们。然后再看一看，就是突然才发现，大概最近大概比较心思不在上面，就发现哦，远方的树都开始很多层次，就是有些树都开始有嫩芽，嫩绿，就好漂亮，就是那个山坡的，就是等一下幅度都有不同的颜色层次，就好漂亮。所以我就想到说，选这个歌单也是这次蛮特别的，因为我想说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慢慢听完，因为我每一段其实都有一个小的不同的主题。那像第一段开始要放的音乐的话，我想说我找我年轻的生活过程听到的一些音乐。 因为云海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小时候虽然在台湾出生，然后但不久什么小学时候你就移民到非洲去了。 对，跟家人，小学就在非洲的象牙海岸，然后后来到法国念了一年，然后又到美国念书，所以第一段我就选这三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听到的音乐给我的印象，我想说我不是说挑哪一首那个时候听的特别的歌，而是那时候留给我的音乐的印象。 还有你刚刚讲蜜蜂，我就突然想到这段时间你仔细看，其实你会发现动物都非常快乐，植物好像也还蛮蓬勃的，他们就终于有喘口气时间。看我今天来路上看到那鸽子在那边大吃特吃的，好开心，就是觉得哎，他们心情怎么这么好？ 因为我们的干扰比较少一点。 没错。好啊，那我们就来听第一首，你就说你好喜欢这个歌手。 对，第一首是一个南非的男歌手的创作歌手，他名字有点难念，他南非人，他叫 Bongaziwe Mamba。希望我念的没有差太多。那他自己创作，那这首歌不长，可是我就觉得很纯粹的一个声音。他虽然他有受很多不同的曲风影响，可是这一首他就用一个很纯粹的声音来表达他内心的一个感受。我们先听听看。 好。 在前半段是很干净的钢琴，然后好像还点现场原音的感觉，到后半段就加上一些那种我不知道是电吉他或什么音效的这种 distortion 的特别的效果， 电子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他的音乐蛮特别。他说他其实他有秀，比如说 Tracy Chapman 啊 Lauryn Hill 啊，然后一些人的影响，可是他是一个信仰很虔诚的人，所以他的歌里面很多都是跟他对神的信仰的关系，写的歌。 是，你说他这首歌词在讲些什么？ 他歌词他说他很简单，他说我试的想要希望能变成我想要变成的人，可是我还是会犯错。你不要放弃我，这样子我会努力。其实很简单的词。 对， 然后很多非就是有些乐评就是说他的歌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安静灵魂的哭泣。我觉得这个形容的好美。 这是今天于海带来的第一首歌，然后丁于海是我们的说好朋友，然后在每次声音访谈期放的音乐都受到很多听众的喜爱，然后于海因为小时候在非洲生活过，所以刚刚听到就是一个南非的歌手演唱。下面， 对不起，我一定要试的，因为我觉得有点好玩，因为它是一个开普东开普的人，所以他们那个语言是那个就是那个声音会有个的那个声音的，所以他叫霍萨，霍萨，我不会。对，那个 非洲语言像的。那你那时候住象牙海岸的时候，你有说他们的语言吗？ 不会，那是完全不会。能学法文就已经很头痛了。 对，他们以前是法国的那个殖民处， 殖民地。 下面这就是到你青少年的时候，你在法国生活的回忆喽。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开始喜欢古典乐，可是还会有时候会在电视上听到一些法文流行乐。那有一首就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歌，可是它是翻译阿爸的80年的一首那时候很流行的歌，叫 The Winner Takes It All。可是他那时候唱的一个女歌手就是要很嗨，就飙音从头飙到尾，现在听就会有一点就很怕。所以我选了一个法国人，就是法国的前第一夫人，那个前超级模特儿， 对， 他很多头衔，然后他也是音乐创作人Carla Bruni， 他唱的英文版，对，我很喜欢这个感觉。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ve gone through. Though it's hurting me, now it's history. I've played all my cards, and that's what you've done too. Nothing more to say, no more race to play.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standing small beside the victory. That's her destiny. I was in your arms, thinking I belonged there. I figured it made sense, building me a fence, building me a home, thinking I'd be strong there. But I was a fool, playing by the rules. The gods may throw a dice, their minds as cold as ice. And someone way down here loses someone dear.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has to fall. It's simple and it's plain. Why should I complain? I don't wanna talk if it makes you feel sad. And I understand you've come to shake my hand. I apologize if it makes you feel bad, seeing me so tense. No self-confidence. The judges will decide, the likes of me abide, spectators of the show. Staying low, the game is on again. A lover or a friend, a big thing or a sm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Yeah.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Mm-hmm.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is is 法国的，算是前总理夫人。 总统 夫人， 总统， 同时也是名模，然后这个也是女歌手， 也是女歌手，也是创作人。 对啊，我就说这首歌什么 Winner Takes It All， 赢者全拿，他就是一个 好笑， 又漂亮又唱歌，然后又会创作， 对， 真的很棒， 嗯，才华也有，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你说你小时候在法国， 在法国那首歌我叫，就他法文叫做 Bravo， 就是 Bravo tu as gagné， 就是 Bravo 你赢了， 嗯， 对， 嗯， 然后演唱者叫 Mihai Mathieu， 我很记得那个时候。 嗯， 对，可是他是比较 的， 不是，对，然后就是比较传统的法国唱法，对， 嗯嗯嗯，离开了法国的修道院，因为你说那时候念的中学是修道院改建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有想到，就是说那时候也没网络，也没电视，就是每天就是待在那个修道院小房间。 但这是那种隐修室的地方， 就是修室， 就是改成学生的宿舍。 宿舍， 这样可以吗？ 还挺好的， 你喜欢？ 很就是很单纯。 嗯嗯嗯嗯， 所以这一段我选的歌其实都是蛮单纯的。 嗯嗯。 然后离开法国之后你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以后在旧金山湾区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那个时候有一个亲戚就介绍我爵士。那时候就听第一个专辑就是听那个Gilberto 跟 Stan Getz 那个专辑，就是最有名的那个专辑。所以就整天就听他的歌，就开始对巴西的像葡萄牙语的这个感觉就很熟悉。虽然我完全不会葡萄牙文，可是就像有一首歌我就可以就会跟着唱，虽然完全不懂得唱什么。所以我选这首歌就是说，不是说我很喜欢这个女歌者，一个葡萄牙女歌者的，她叫我 Elisa Rodriguez， 对，葡萄牙女歌手，她声音很棒。可是我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她那个葡萄牙文给我的那个记忆的感觉很强，然后她也很厉害。我觉得整首歌用清唱，从头到尾清唱，我觉得蛮难得的一首歌。 我们就来听听看。 Tudo era apenas uma brincadeira。E foi crescendo, crescendo e absorvendo. E de repente me vi assim completamente seu. Vi a minha força amarrada no seu passo. Vi que sem você não há caminho, não me acho.Vi um grande amor gritar dentro de mim como eu sonhei um dia. E quando meu mundo era mais mundo e todo mundo admitia uma mudança muito estranha, mais carinho, mais clareza, mais calma, mais alegria no meu jeito.De me dar quando a canção se fez mais clara e mais sentida, quando a poesia finalmente fez folia em minha vida, você veio me falar dessa paixão inesperada por outra pessoa.Mas não tem revolta não, só quero que você se encontre, saudade até que é bom, melhor que caminhar vazio e a esperança é um dom que eu tenho em mim, eu tenho sim, não tem desespero não, você me ensinou um milhão de coisas, tenho um sonho em minhas mãos, amanhã será um novo dia e certamente eu vou ser mais feliz. E quando meu mundo era mais mundo e todo mundo admitia uma mudança muito estranha, mais carinho, mais clareza, mais calma,Mais alegria no meu jeito de me dar quando a canção se fez mais clara e mais sentida, quando a poesia finalmente fez folia em minha vida. Você veio me falar dessa paixão inesperada por outra pessoa. Mas não tem revolta não, só quero que você se encontre, saudade até que é bom, melhor que caminhar vazio e a esperança é um dom que eu tenho em mim, eu tenho sim.Não tem desespero, não. Você me ensinou milhões de coisas. Tenho um sonho em minhas mãos. Amanhã será um novo dia. E certamente, ai, certamente eu vou ser mais, muito mais, muito mais feliz. 全 清唱，这声音实在太棒了。这个女歌手叫 Elisa Rodriguez， 对，我刚才跟关晓聊，就说巴西那个非常有名的男音乐创作人 Caetano Veloso 有唱过这一首，我就听了，他就是用吉他伴奏，唱法完全一样，所以刚才这个 Rodriguez 唱的就是一样完全唱，只是没有那个吉他伴奏，可是我觉得他唱的的更有味道，很奇怪， 这不需要其他的多余的声响，他的声音就是 他的声音，对。 现在听到的是杨提尔森的新作品，然后也是于海要介绍的。 对，他这首叫 Tempelhof 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很老的一个机场，柏林的机场。那好像前几年就退役了，就变成一个空地方。那这个杨提尔森蛮有意思，他这个专辑他会跑到很多地方去录环境的声音，譬如加州的森林，然后不同的地方，像这首他就也是录了很多环境的声音，所以我选这一首啊，蛮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好像感觉很多回忆给你，然后又有影像，然后影像跟声音的结合，让你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感受， 而且听到这声音，小孩跑啊，在空旷之地废弃的老机场，好像有点像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美丽的三月，但其实大家都比较想去户外，然后带着家人啊会去散步啊，然后很空旷的地方，然后很舒服的阳光跟风，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寰宇电台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各位请来是我们的好朋友丁云海。云海刚才放了一些他在少年时期的音乐的记忆，有非洲的、法国的，还有美国的等等，这些都是他生活过的地方。然后呢，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心情要更开心了起来，刚才已经好像抚平了心境，然后现在这段就变得超开心了。 对，就说这个唯一一小段这个符合光夏的主题就是春天。对，我那天聊突然发现，哦，我是每一季来上一次光夏的节目。 周期原来是这样子。 上次是 12月。 岁末。或者是圣诞节。 那 这次就是春天。 嗯， 所以这一小段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清新的歌。 好。这接下来要听到这个女歌手叫青叶世子。 那她这也是非常短的一首歌了，可是真的就是有一点类似，就是真的就是听她的声音，一个很舒服的旋律。对， 很纯粹的一个声音，来听一看。呼呼那得る哀愁風が胸の奥にいたずらをして女歌手青叶世子的演唱，然后刚问了一下这首歌名，原来叫《斜背包之歌》。 它其实就是斜背包里面有一些很多回忆。 好啊，这首歌做开场之后，下面这个歌手我没有听过他名字，可是听到他的音乐就觉得哇，很喜欢呢。 他就在一个美国一个年轻的男歌手叫 Angelo Di Augustine。那这首歌也蛮特别的，因为他是跟那个做叫 Sovian Stevens， 就是做以你的名字呼喊我的那个作曲家合作的这首歌。所以也有一点像我上次有放过那首歌。他的那种风格。然后他光夏说他有那个唱法有点像， 让我想到知根，就是刘廷佐， 对， 就觉得哇，就是用比较假音的方式，然后但是嗓子好得不得了， 然后也是一个简单的吉他开始带， 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Time。 she loves the stumbling. Say I was wrong. Came into this life on my own. Try as I try. Hope for love. Turn on the light and I get more life, more life, more life. I treat you unkindly. That's what you want. But you stay inside me, inside of my heart. Unbound to the start. Now your heart has been broken. 这个音乐有没有就很想 follow 这个年轻的这个歌手，叫 Angelo Di Agostini， 然后这首歌叫 Time。 刚刚我还有讲一下说这个歌词的意思，还挺有趣的，其实是为一段感情的期待而写。 对，就是希望可以被时间追，然后自己跑到一个可以有机会能接近他喜欢的对象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一代的创作者都非常厉害。上个礼拜前两天跟去录音，有一个曲子要录，就找了一个钢琴手。然后这个钢琴手呢，其实我也不认识，他说他是玩电子音乐。我有点担心，我们要弹古典钢琴，然后是弹我的钢琴，然后理论上那个键盘能量非常好的，就他一弹好得不得了。然后他说他也没有正式真的学钢琴过，就是可能就是小时候学过才艺班啊那些的，然后但是他说还有训练自己绝对音感。所以我们刚刚就讨论说，现在这新一代的年轻创作者，他们一看到的，他们通过网络看到的就是世界的高标，就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不像以前，如果我们资讯比较少的时候，你四目所及可能就是你附近的人或是在台面上的人，但是他们现在这些音乐人呢，或者创作者，他看到就是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最厉害的在哪里，就觉得好感动哦。 对，就以前我们能接触的就是周遭的人，你就算周遭的人最好，你希望达到或超过他，那也是就是周遭的人的水准。 对， 不是说水准不好，可是就是说那个还是就是说人数有限嘛。你能参考的，那现在你看到的像你讲的是全世界的，可能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音乐的创作者或者音乐家，那各式各样他们的刺激更多，然后像你讲的，就是说那他们可以学习或者希望达成的那个 level 那个层次，那又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说你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年轻的创作者，像云海放过去 Billie Eilish， 然后我说的那个钢琴手，所以有很可能就未来就会看到那种年纪越来越小，然后就已经很厉害的这些创作的人或音乐人。 我现在今天放很多，其实这些年轻人很多其实都是十几岁就开始创作，就开始出来了，已经都是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期待真的是人类已经新的世代新的进化正在进行中。 可是 是 but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下一首歌，下一首歌的话我是它叫做是西班牙文叫 Sabor a mi， 就是我的味道。那它是一首老歌了，刚才讲了很多新的，可是这首老歌是它是1959年是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作曲家写的，可是演唱是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古巴的一个国宝级的年纪很大的女歌手 Omara Portuondo。 可是她是合唱的，她跟另外一个是墨西哥的女演员叫做她的 last name 叫做 Orozco。 那他们合唱这首歌，我刚刚光要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演员唱得这么好听， 真的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个法国这个总理夫人总统夫人， 总统夫人， 对，然后她是名模，然后创作歌手，然后声音又好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墨西哥的女演员声音也好得不得了， 唱得好好听，然后她还入围过威尼斯的最佳女主角。所以我们先听听那个声音都很柔很舒服的。 好。 Tanto tiempo disfrutamos de este amor.Nuestras almas se acercaron tanto así que yo guardo tu sabor, pero tú llevas también sabor a mí. Si negaras mi presencia en tu vivir, bastaría con abrazarme y conversarTanta vida yo te di que por fuerza llevas ya sabor a mí. No pretendo ser tu dueña, no soy nada, yo no tengo vanidad de mi vida. Doy lo bueno, soy tan pobreQué otra cosa puedo dar. Pasarán más de mil años, muchos más. Yo no sé si tenga amor la eternidad, pero allá tal como aquí en la boca llevarás sabor a mí.Pretendo ser tu dueña, no soy nada, yo no tengo vanidad de mi vida. Doy lo bueno, soy tan pobre que otra cosa puedo dar. Pasarán más de mil años, muchos más, yo no sé si tenga amorLa eternidad, pero allá tal como aquí, en la boca llevarás sabor a mí. Sabor a mí. Wow.这歌声，然后Omara 就是你说是那个古巴女歌手， 古巴的女歌手，她其实自己也有她的乐团，她有跟很多不同的古巴的音乐家有合作。 现在是现年89岁， 89岁，所以我听了以后很感动，也很感叹。就是说每次上光汉节目好像都要提一遍，就是说国外就是有很多年纪很大的音乐家，不管是男的 歌手或女的歌手，他们现在还是可以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 嗯， 他们的歌也非常受欢迎。可是 我们就刚刚有做了一番讨论，但是牵涉太多文化跟创作的本质的问题了。 对对，有断层， 对对对， 很可惜。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是一个看到了韩国的字。 我想说这次好玩，一定要放弃我从来没放过的语言。 嗯， 那因为我对韩文真的是很接触很少很少，那我就找到这一个，我就哦挺好听的。 嗯， 那他叫什么名字？老实讲我也不知道，他叫金书用。 嗯， 如果有人知道他谁的话，可以帮助让我知道他是谁。 听起来姓金的。 对，那这首歌好像叫 Blank。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好像韩国人跟日本人真的那个女生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方式真的很不一样。韩国的女生声音都偏低一点。然后像这位女歌手也是一样，很有磁性，可是她的音乐我觉得就挺跟西方的一些年轻女歌手会有的一些表现方式。 好，听听看吧。 날 사랑하겠대 좋아하겠대 내가 하는 모든 다 너무 좋대 서서히 나 너에게 빠져드는데 나란히 걸었던 건 아닌가 봐 이렇게도 내가 넌 궁금해 다 말해달래 내가 원하는 것 같이 느끼고 싶대 그런 말들에 나 서서히 빠져드는데 너 하나 아니었나 봐 그렇게 믿을래 이렇게 아픈데 혼자 견뎌야 한대 나는 또 이렇게 아픈 사랑을 비워내려고 합니다 이렇게 아픈데 혼자 견뎌야 한대 나는 또 이렇게 아픈 사랑을 비워내려고 합니다 Blank， 然后就韩国女歌手演唱，好听耶， 很轻松哦。 对，就想说这是献给春天的音乐这一段。 我好像也难得放这么轻快的歌。 对，不过我觉得从今天第一首放到现在，就是那个情绪啊，就是非常连贯，好像可以跟着你的选曲，继续往下走。然后我就问你说，本集选曲灵感是什么？然后你回答我一个更飘渺的答案， 你说哦，就像你们做音乐一样，常常会说好像不是自己做的，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我说跟我没有关系， 好讨厌。 好玩就是说自己可能先挑一些喜欢的歌，然后发现慢慢找，就是说歌背后都有某种，就是他自己分归类，然后可能他背后都代表对我的一些意义，然后就开始慢慢可能半个小时有一个小主题啊，归类，然后像接下来的。的那一小时又有不同的主题，然后那些音乐它自己就会跑出来，好有意思。 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Breathing， 我觉得它叫 Grouper， 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美国女歌手叫 Liz Harris 自己的一个她的一个 music project，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也是延续现在听起来让人凉快一点的音乐。 我来听看。这音效就是在这首歌的后半段，然后这首歌叫 Breathing。 对啊，发现放到现在为止，就是音效这件事情已经成为现在当代很多创作者的主流了。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就是说不是单纯的乐器或者是人的声音，然后有很多环境的声音啊加入来，有更多的空间让你想象。 这个人叫做 Grouper。 我们先这一段听到是让大家觉得有春天的感觉的音乐，然后那最后在这段最后一首你要 一个放，他叫 Ryland， 这个是一个吉他的音乐家，他叫 Julian Large， 那他是一个也是音乐天才，他12岁就在格莱美奖表演， 哇， 15岁就在史丹佛的爵士工作室任教，太厉害了，这种音乐神童。 嗯， 然后这首歌我特别选，它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作曲表演方式，不过我选的这个也是偏向很单纯的很美的旋律的曲子。 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然后就更期待下面4点钟之后会放约翰帮我们选了哪些音乐了。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云海就是常常来节目，然后选的音乐他自己是说一季来一次，然后刚好都符合春夏秋冬的节奏。上次是岁末，然后现在是春天。我们刚刚前一段听到的真的就是很舒服，很有春天的感觉，先姑且都不论歌词在说什么好了。然后现在开始这段音乐，云海特别替我们准备，就是 对，我想这一段会蛮特别的，因为也因为我其实一直广小知道我喜欢就是男，怎么讲，男歌手是用假音唱，对，那这一段刚好收集到的一些音乐大部分都是这个曲风的，那里面有可能是有同志，可能是有跨性别者，或者是异性恋，都不同的男歌者，可是他们都是用类似的这样子的唱法来表现他们的歌音乐，表现他们的歌曲，都每人还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风格，那都很好听，都很有他们的特色，所以我都把他们放在这一小段里面。那第一个我就很喜欢，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法国一个男歌者，也是音乐创作人，他叫 Adam Nas， 他很有意思，他唱很灵魂的，然后有人说他跟 Prince 很像，对，然后像我放这首歌我觉得哦好有味道， 大家可以听听，这首歌叫 No Love Without Risk。 And I don't want to smoke today. I don't want to dream today. Like yesterday. And I'd rather be alone. Buried.My soul in stone. Why do I say there's no love, there's no love without risk. There's no love without. 这首歌叫做 No Love Without Risk， 演唱的是个法国歌手 Adam Noss。 他很有意思，我看一个他做的一个访问，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很忠于自己对音乐的创作的执着，跟他的那个忠于他们的那个想要创作的那个创意。就他是个法国人，可是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英文来演唱，他说他试过了，他用法文写歌的时候，他那个发音会让他不舒服。我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他是他母语， 对， 他就觉得他用法文唱歌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很低落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英文唱歌，他才能真的完全自由的在他的音乐里面。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 的确，语言好像是讲不同语言的时候，好像你的人的个性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可能是源自于这个语言的，比如你的母语给你从小的那个使用的时刻跟使用的气氛。所以有时候使用母语是反而对有些人是有包袱，就像你说村上春树他写小说为什么用英文写，他觉得他可以摆脱日语的包袱。所以这个年轻歌手他也觉得说不定法文对他来讲是一个包袱。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母语才是真的他能表达他自己的方式，那有些人真的反而是相反。 对，因为上个礼拜岳云平来的时候就讲到这些母语歌手怎么样用母语而唱出真的属于他们自己更细腻的感受， 就觉得才是属于他们的声音。那有些人刚好有相反，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好啊，那下面呢， 下面是一个他的其实 Rye， 他叫 Rye 是一个团体的名称，可是演唱者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男歌手叫 Mike Milosh。 他有时候是跟一个丹麦的音乐家叫 Hannibal， 他们两个一起创作，有时候又各自创作。我觉得欧洲的或者是美国他们很多创作者就是合作关系很广泛，那有时候又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在柏林，有时候在纽约，好国际化。可是我选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Mike Milosh 他的歌声也非常特别，因为一开始我听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一位女歌手在唱，后来我再看才发现哦，是一位男生在唱。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声音很像，有人说他像 Sade，可是我觉得他更像那个 Annie Lennox。对，就是真的就是很有就是女生一种缠绵那种的声音。然后呢好玩的就是说他的封面就是用他太太的一个很漂亮的裸背的照片当他的唱片封面。好，这首歌叫 Please， 也是很不一样的歌。 好。 Oh, baby, please. 这个声音如果你初听的话，你会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呢？然后其实是个男生。 嗯，一个加拿大的男歌手。 这首歌叫 Please， 不过就像云海说，就是现在好像这个男生女生界限也不是这么重要。然后我们这一个系列听到刚好云海选的，我就说诶，是假音系列吗？而且我发现很多男生唱假音技巧好得不得了，好像更自由自在了。 对，我就说很有意思，其实这个跟什么什么性向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就出于这位演唱者他自己对他的声音最觉得最能 表现 的方式。 嗯， 对，像刚才这个 Mike Miller 他唱，用他这个声音唱到很多人，我看很多人就说哇，唱的真的是很有感情的。 下面这个歌手也要特别介绍一下，你说他是位跨性别者。 对对，他是位英国的音乐人，他一开始是以一个艺名来发表，他叫做 Anthony and the Johnsons。其实他的名字是 Anthony Haggerty， 所以他用他的名字加上另外一个 Johnson， 当然就是说他有原因了，是因为这个 Johnson 他是一位早期跨性别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为他们为这个权利一直发声的人，所以他就用这个当他的一个艺名。那早期也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性向他自己也没有很有安全感，所以音乐我放的这首音乐叫做 Bird Girl， 就是说他开始来慢慢接受他的身份。我觉得听了也很感动他的歌词，就是说我是一个 Bird Girl， 这应该叫做一个女孩的小鸟。那我要找到我的翅膀，我可以在天上飞，我可以再重生的意思。那慢慢他开始对这个他自己越来越有自信的时候，他就又用回另外一个名字，叫做Anoni 吧。就他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完全接受自己了以后，他又用了新的名字，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所以先放一个他早期的这首歌，叫 Bird Girl。 I am Bird Girl。I am Bird Girl. I am Bird Girl. I'm Bird Girl now. I got my heart here in my handI got my heart here in my hands now. Now I've been searching for my wings. Now I've been searching for my wingsI'm gonna 这首歌 Bird Girl 就听一听就觉得好像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心情耶，真的好辛苦，然后有个自己的梦想吧。然后 我就觉得音乐真的是对我来讲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媒介。 嗯， 就是说像对任何人来讲他都用他的方式来诠释，有些人只是对音乐的喜爱，有些人是真的对生命的一种的一个出发。 嗯嗯， 对，那他虽然前面两位他们是可能用假音唱的像女生，可是他这位他从小他就是一个六尺多高的一个大男人， 外表看起来就是男壮硕男人， 对，可是他从小就觉得他是女生。 嗯， 所以我想能想象就听他的歌声就真的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一些很多的过程。 嗯， 我觉得很让我感动。 所以就是每个身体里面装的那个性别气质，我觉得就是都是很宝贵的。嗯，不论外表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是说要常看人的内心吗？然后我觉得什么样的内心，嗯，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应该，当然这是很难对也许大众来说就是一个很保守的界限，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要去理解，然后就像他听他唱歌，你就会了解为什么。然后你就会想要跟他做朋友。嗯，下面这首歌呢，在我们结束 这首，它歌名叫 Melody Noir， Noir 是放的黑，就是黑色的旋律。那演唱者又是一位加拿大的，我不知道怎么常选到加拿大的音乐人，叫 Patrick Watson。那他这首歌蛮有意思，他说他是听到一个南美洲的一首歌，我特别记得好像是委内瑞拉还是哪一首歌，他说太累太累，他一定要为这首歌再写一首歌。 嗯嗯嗯， 对，那他也是用一个假高音唱，我们听听看。 嗯。 You want my big dark blue and I wanna swim all around you.You are the sweetest melody I've ever sung. I feel like I know you, but you're just a ghost to me. And when I sit beside your shadow, somehow it comforts me.You are the sweetest melody I've ever sung. You're on the island of love, my remedy to rescue. You're a breeze of a song that carries me. You are the sweetest melody I've ever sung. The size of your touch that fits in your arms is much. And when I try to fill it up, the hole gets bigger every time. You are the sweetest melody I've ever sung. You are the sweetest melody I've ever sung.You are the sweetest melody I've ever sung. It's the melody que se le mismo canta de mí. La misma dentro de mí.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pure, 这个歌手叫 Patrick Watson， 然后这首歌就是叫做黑色旋律。嗯，还说他是听了一首歌以后觉得好好听，我一定要为这首歌写一首歌。到底是多好听，是哪首歌？我们今天巧朋友是丁云海。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现在背景听到就是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然后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朋友是丁云海。我们在前一段听到的就是有些声音是男生用假声唱的超厉害，然后也有跨性别者的这个自己写的歌，好感动。刚刚垫在最后面的一个钢琴曲是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也好好听。我们下面要放的这些音乐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这段又全部都是女生，那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是特别的一个什么主题，可是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最近对所谓的 folk 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的现代的 folk 音乐蛮喜欢的，那头两首是比较接近这个曲风的，那我觉得现在的 folk 又蛮特别，就是说他们不会就是说就是自弹自唱就到底了，都会像刚才一样，像那个 time 的那个一样，就是说他们都会再加一些可能一些电子乐或者环境乐，然后在曲风上又不太一样，就比较多变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像第一个放的这首是一个法国的也是很年轻的女歌手，她的艺名叫做 Boom 是法文的苹果的意思。那其实因为她的名字是 Boomé， 她只是把这个 T 拿掉，刚好就变就是这个法文苹果。那这首歌名叫 Les Sequoias，Sequoia 就是红山的 Sequoia， 红山的那个树。那也是他自己创作，可是歌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就是他的歌词就是说其实他就想走到红山林里面，然后听到里面以后好像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可以得到疗愈一样。可是呢同时就是说他也可以在这个自然里面比如说对着风来祈祷。那可是到后面那段就是其实大自然在被我们破坏。对，我们被他们疗愈，可是我们确实在破坏这个大自然。 哇，这首歌刚来听听看。Dans l'allée des séquoias. J'ai respiré en entier pour une fois et envoyé 2000 prières au vent pour nous sauver de toutes les peines d'avant. Avant la rivière a séché, avant que tout soit emporté, je veux retourner dans l'allée, entendre les séquoias chanter. Ah, ah, ah, ah. Le silence, les faiblesses de ma voix et habiter mon propre corp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J'ai bien gardé tous les secrets du vent entremêlés, la salle épaisse et mon sang. Dans l'allée des séquoias, j'ai respiré en entier pour une fois. 这个女歌手叫，你说 boom boom， 然后真的就没听过的歌手，然后可是声音很好听， 嗯 嗯嗯嗯， 在 YouTube 上面很多他自弹自唱的影片， 嗯，我们今天放的音乐可能不是每一位歌手都，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所谓流行的 主流流行的， 但是他们的独特创作魅力都我觉得很能抚慰人心的， 嗯 嗯，下面这首曲子要介绍一下吗？ 他叫歌名叫 Should I， 他是一位美国在纽约的一位女歌手，那我选是因为我很喜欢她的声音， 嗯， 很特别的一个声音，然后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她的名字叫 Aaron Ray， 嗯， 她是一个拉丁文，拉丁文就水莲的意思， 哇， 然后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姓叫 Valkonen， Valkonen 好像是芬兰语白色，所以它是它的名字叫不同的组合，就是白水莲的意思。 哇，嗯嗯嗯。 那他也是自己创作，自己弹。那他的声音很特别，所以我喜欢的声音其实是蛮极端的。 嗯 嗯，要不然就是很有特色，要不然就是很简单，很轻。很轻，或者说男生或者像女生， 嗯，所以我们今天从男生听到女生都是很有特色的声音， 嗯 嗯，来听看这首歌。 He's headed over to the west side. He said he'd be around midnight. And that's all right. Red wine I got this bottle from a friend of mine. Been saving it for someone special. Been saving it for tonight. Should I hide my excitement, put on makeup or wear a dress? Should I hold back? Or should I let go? Should I put on a record? Or should I just play the radio? Should I just take it slow? Working so hard to move forward and higher. Feels like my heart's been beating backwards. I'm gonna slow it down tonight. Should I hide my excitement, put on makeup or wear a dress? Should I hold back? Or should I let go? Should I put on a record? Or should I just play the radio? Should I just take it slow? Should I just take it slow? When I just want to rush in, I just want to rush in, and I just want to rush in, I just want to rush in love. Should I hide my excitement, put on makeup or wear a dress? Yeah, this is 好像音没有很准的一个老钢琴。前面还有鸟叫啊，然后也听到车子的声音等等，好像是一个在环境里面录音，或者是刻意就是造成这样的，好像是在一个环境，很自然的生活环境里面的声响。 嗯，感觉像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在唱，然后周遭的感觉都进来。 好，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些音乐都很有特色，而且我相信就像我刚接到这份曲单的时候，我自己是从头到尾听了四五遍都停不下来。接下来这首歌很特别，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叫陈果，然后是一个香港女生吗？ 这很久以前我妹妹介绍给我的，好久以前了。她这是大概十几年前出的一个专辑，她专门翻唱那个许冠杰的歌。那许冠杰的歌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吧，他那个时候的歌都很红，天才与白痴那个以后他的歌，那时候在台湾也是大街小巷都在放，虽然是广东话。那我一直想放他的歌，我也跟郭浩讲我很想放他的歌，可是 你说许冠杰吗？ 许冠杰的歌，对，像那个什么铁塔凌云啊什么，可是一直我就又很迟疑要放他的原唱。那我就想到，哦，总算找到那个当初我妹介绍的成果。那这首我放的这首是《浪子心声》，我也非常喜欢。真的也又是带回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真的。 然后他的呈现方式又我觉得又很符合现在的我听音乐的喜欢的方向，很有意思。 那听听看吧。 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谁敌不分差，无知这里话，徒望天星家，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正罢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许冠杰在1976年的一首歌叫《浪子心声》，很久的歌，可是还是很好听。 嗯， 我在跟汪浩讲说，许冠杰其实有好多好听的歌。 嗯， 以后有机会再放。 想到香港的，不知道昨天在电影里面看到香港场景，就会觉得香港实在是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就会很怀念那种以前去香港的那种感受。对啊，然后当然现实不甚唏嘘吧，会很伤心的。对啊，好吧，音乐里面还是保存了很多事情的。 香港的事情。 下面要听到这首呢，在我们 这首是我有很喜欢的，我就发现最近找到的一些歌都好喜欢。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女歌手，叫做 Chiara Civello， 意大利文。意大利现在很辛苦，要放首意大利歌。 对， 那个女歌手也很有意思，她就是一开始就很喜欢爵士，然后她有特别喜欢的是巴西的 Bossa Nova， 她就还去到那边有跟那个 Jobim 的孙子合作过啊， 哇， 然后他一开始演奏大部分都是比较像是巴西的巴西风的爵士，可是最近他就出的专辑就是结合意大利的传统的歌的味道，里面加一些他熟悉喜欢的这个爵士巴西风，那这首歌也是我喜欢他，也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我很喜欢。好，这首歌叫做 Qualcuno Come Te， 就是 Someone Like You。 好，听 今天。 C'è vita nel cielo di oggi. Entro ed esco da bar e negozi, mentre cerco di spendere il tempo con quello che ho. Non c'è gioia qui nella tua casa, nei minuti di inutile attesa, mentre passano i giorni come fiori di pietra. Non so dove, dove, dove, in questo mondo inutile qualcuno come te. Adesso devi dirlo, dov'è, dov'è, dov'è un altro esattamente come te, che mi porti via lontano. Dov'è, dov'è? Non c'è pace tra queste lenzuola, ma galleggi nel nostro bicchiere. C'è qualcuno che cambia il tuo nome con aria infedele. Non c'è niente tra queste mie mani, mentre guardo le tue belle dita. Ogni cosa è perfetta, soltanto finita. Non so dov'è, dov'è, dov'è in questo mondo inutile qualcuno come te. 歌这个意大利歌手，然后就刚云海就在说这个曲调听起来真的很老派意大利的流行歌， 复古，那是很久以前的意大利60年代那种电影会突然跑出来的音乐， 对，那个鼓的音色啊就很老派，可是就好好听哦，一些很熟悉的老的事物，然后也因为意大利现在很辛苦，然后看到意大利那样就会好难过，就会觉得说那么可爱的一个国家，然后希望真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感觉好像因为太热情的时候反而受伤的更厉害。 对啊，就是要希望美丽的旧世界可以再回来吧。 嗯，一定会的。 嗯嗯。下面这首歌要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爵士乐， 嗯， 它叫 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 沉思。其实我放在歌单里好多次了，一直， 嗯， 因为都是放在最后，想说因为它很短， 嗯， 那这次刚好这个时间差不多哈，我们的时间 还可以放一次， 好， 嗯。 竟然欣然听这首歌。 对，也是很温柔的一个钢琴。嗯， 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今天讲朋友是丁云海，云海从两个小时的起头，我觉得一直到最后，好像带我们走了一场音乐的小旅行。 想说现在大家有时候会心情比较起伏大一点，那我觉得音乐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嗯， 有时候听听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不管情绪也好或者感觉也好，可以真的也可以让你很脱离一下现实。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来怎么讲呢，助导嘛。 嗯， 觉得音乐好像是通向那些所有我们未知之物的一个通道吧。 嗯， 希望如此。然后也祝大家周末平静开心健康。 对，大家平安健康。 嗯，神经纺织机，我们下周见喽！谢谢云海，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